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安定门桥西向东方向车行缓慢，建议后车提前绕行平安大街行驶。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欢迎你们来到娱乐最王牌。 下班了，朋友们，这娱乐最王牌正式开始发车了。 对，哎，今天我们好像这个上车吆喝这一声没有批啊。 对， 是啊， 就这么一说，这两天你保护嗓子还是有加的。 哎，精神不错啊。因为今天呢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一个我们昨天已经提前过了的节气， 这个小雪 啊， 好冷啊。 今天才是小雪节气。 是的， 所以你知道今天我其实犯了一个特别大的错误。 怎么了？ 就是穿少了。 对， 就是一看一件毛衣，然后呢外面一件很单薄的这个外套，然后突然觉得自己扛冻来着。 证明就20多岁小伙子嘛。 什么时候这么会聊天了？ 这个难得一见的聊天。所以说娱乐最王牌现在正式发车了，把好方向盘，系好安全带，打开语音导航功能，准备出发。 怎么突然敢东北口音的导航啊？在17:02:45，欢迎所有收听我们娱乐最王牌的好朋友们啊！今天是小雪节气，注意天气越来越冷，大家注意这个防冻保暖。 对，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要谢谢你们。 Goodbye world， 再见工作。 干嘛？大家有没有给我们送什么东西 ？Thanksgiving Day 嘛。 哦，对。不听不清楚你在说什么啊？不懂，我听不懂英文。 谢谢。 第一首歌来自梁小雪 ，Jimmy and Lucy。 Like a freak, oh faking, what if it don't ring? Smiling, city ring bell ring, they never think they will marry in. Wasted for life, looking over sky, they're looking for their happiness in life. But that is a blight, they're driving me too mad, they still believe it just as bringing by, yeah.Time is like a freak, a faking, what if it don't ring? Smiling, city rainbow ring, they never think they will marry, yeah. Wasted for life, looking over sky, they're looking for their happiness in life. But that is a blight, it's driving them too mad, they're still believing Jesus burning by, yeah. looking for their happiness in life. But that is a blind, they're driving me to mad. They still believe in Jesus burning by, yeah. Wasting for life. 小雪节气，我们听到的是梁小雪的歌 Jimmy and Lucy、啊、 我以为说在今天这个小雪节气的时候你会放那首雪一片一片 那个大雪的时候再放吧好吧，咱们留几首行不行，别着急好不好。 Wasting for life Looking over sky，一首很轻松的歌送给下班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 Jimmy and Lucy、嗯、 其实我今天听到一句话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一个人生生的把自己活成一支队伍就是忙碌的人啊总是会身兼数职，好像一个人当好几个人使啊，要每天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一样。 对，这句话要送给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每一位朋友们，你们辛苦了， 每一支队伍们你们辛苦了娱乐闹闹的开场，快快乐乐的下班，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先做一个小小预告啊、嗯，因为我们前两天一直这个张罗着的这个动力火车974专列呢，马上就要抵达这个终点站了，因为是星期六的晚上17:30就抵达这个工人体育馆了哈。 对，嘟嘟到达了，要么就是光一下，今天我们要开始砸金蛋了。 能不能加点吃？到饭点了，光吃光吃光吃光吃啊！ 哎，这可以。 好，其实今天这个砸金蛋的游戏很有意思， 嗯， 我们会在今天的稍后啊，现在是5:07，5:30以后、 嗯、 会有一个时间抛出我们的口令密码。 对，这次我们不像以往一样让大家那么轻松容易的就能砸到金蛋了， 嗯，说你不一定能那么快猜到，而且我们是5:30之后才开始的， 嗯， 到时候呢我们会透露一个口令密码，然后你回复口令密码的文字到我们的白街 FM， 对， 就会收到那个图，就一个界面，然后直接砸金蛋砸就好了。 对，首先你要联络到我们，找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嗯，先来关注起来。 嗯， 接下来我们继续送上的歌曲是很久没有听到的一首歌， 来自刘庆，我很好。 记得是哪部电视剧里面的歌吗？ 有你在的冬天总下雪，我不知道了，就算再寒冷，春来了 们还记得奋斗是部电视剧吗？这是应该是当中的片头曲。 反正当年看奋斗的时候没能理解当年的升学和这个各种的社会压力，现在就能理解了。 你确定你真的能理解吗？ 感同身受。 人生的路漫长啊，慢慢体会。 王牌推荐。本节目由天桥艺术中心赞助，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金秋开幕，庾澄庆与开心麻花首次跨界合作，12月14日至16日，爆笑音乐喜剧《嘻哈游记》，让你从头笑到尾。 好了，来到我们的王牌推荐，今天我们首先要向大家来推荐的是电视剧，对不对啊？ 是的。 哎，不是电视剧， 就是一个沉浸式的展览。因为今年这个宫廷剧《延禧攻略》收视太火爆了，喜欢这部剧的朋友们最近可以到一个地方去，龙湖长楹天街，因为在那儿正在举办一场沉浸式的展览。 对，好像12月16号之前去，你都可以看到里面会有一些还原的展览吧，它会还原里面的一些包括延禧宫啊，什么长春宫啊，储秀宫啊，这些宫殿的位置啊。 对，大家还能亲自体验很多这个宫廷剧当中常见的桥段，比如说翻牌子， 哎呀好吧， 还有刷公头，水上漂针。 你去先体验，然后回来告诉我什么体验。好吧， 这个就算有点味儿。 哎，现场还摆放了3个耳琴任你处置啊，就是当然这是游戏啊，然后呢熟悉这个电视剧的朋友可能应该可以在这里面找到很多的彩蛋。 对，而且据说这次展览当中价值100万元的戏服也拿到了现场。 今天碰到了小雪这个节气，我们刚刚听的歌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雪啊，无论是歌手的名字还是歌里面的歌词。 这首歌《雪落下的声音》来自鲁湖 《延禧攻略》的歌。 轻轻落在我掌心，静静在掌中结冰，相逢是前世注定，痛并把快乐尝尽，明明话那么含蓄，假装那只是定理，落一季也不能相信，此生如纸般薄命，慢慢地听雪落下的声音，闭着眼睛幻想它不会停，你没办法靠近，绝不是太薄情，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我慢慢地品雪落下的声音，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漫天的雪无情，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明明只是定理，落一季也不能相信， 是贪恋窗外好风景，我慢慢的品雪落下的声音，仿佛是你贴着我脚轻轻睁开了眼睛，满天的雪景，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谁来陪这一生好光景。这一生好光景， 在这种传统的节气听一些这种有一些中国风的感觉的歌啊，包括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一首雪落下的声音，有编曲加一些这样的元素啊，很好听。另外今天晚上其实还有一场古色古香的戏曲演出， 昆曲如花美眷系列之牡丹亭正在以慈禧楼上演。所谓情不知所起，以往而生，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就感觉这么深情的一段怎么被你就念成了说爱咋咋地的意思呢？ 不是，因为我觉得这段是你比较擅长，因为你是学戏曲出身的。 谁是学戏曲出身？ 你不是戏曲学院毕业的？ 对，但是我觉得说学这个出身两字不敢当。略懂一点点，一点点点，就是丝毫的这个皮毛，一点点。 好， 要不然惭愧，真的，因为这是确实，你说博大精深的戏曲的艺术， 是 真的是，比如说就我们单说《牡丹亭》，这个全本一共55场，你要全部演完3天3夜的时间。 对， 之前王力宏的不是有一首歌嘛，说里面也是说昆曲啊，真的让现在很多年轻人去看，他可能觉得说，哇，看完都老了，这么长时间。 对， 但是呢，后面却会有一些这个文化的这个文化界的人士，包括戏曲界的人士，做了一些很好的尝试。比如说我之前有青春版的牡丹亭啊，那这一次的正义慈禧楼上演的牡丹亭呢，就是删繁就简啊，选了特别精华的段落，然后这样的话呢，其实你就可以体验到那种如花美眷似水流年，除却一二的戏曲， 对对对， 真的是很美啊，如果你沉浸进去的话。 对，说到这场演出的时候呢，演出还融入了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就是香道、茶道和花道，就是所谓的刚才我们预告的这场演出，就是很用心就对了。 姹紫嫣红啊，良辰美景奈何天啊，所以接下来我们听了这首歌，就是卡奇社有关于牡丹亭的一首歌，叫游园惊梦啊。就其实游园惊梦都是牡丹亭当中的段落啊。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这首歌，我觉得曲调也算是比较轻快，古色古香，有点意思。 原来是姹紫嫣红，烟雨朦胧，如沐春风，分明是良辰美景，在我口中一说成空。伤心又是谁家园，朝飞暮卷，烟波花船，满园春色关不住，冥冥之中却随去路中。 是一只可爱的猫咪，刚打开 radio 听到你们说延禧宫有什么展览。没有，延禧宫没有展览。 对， 延禧宫里面有一位宫女正在等待着你。 好了，就是和大家一起说一下，就是其实我们刚才说到的是延禧攻略，现在有一个沉浸式的展览，就龙湖长影街举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眼。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沉浸展，就是穿到这个穿越到电视剧里面，当然还有一个正在进行的展览，是让你穿越到太空，漫步星际沉浸艺术展，12月21号之前会在七九八的艺术区来进行。 对，这个展览很有意思了，因为它分过好几个这个展区，除了这个星际能量馆，还有荧光星河馆、星际漫步馆等等，就是大家只要一提到宇宙和星空，向来都是觉得哎呀很有想象力的一个地方，是不是？对，所以去参观这次沉浸式的展览的时候，可以把自己沉浸在那种星际创造的浪漫空间当中， 应该会有一种超脱肉身置身宇宙的穿越感。关键是看淡自己身边的这些小小的烦恼，对不对？另外，对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的话剧，谷文昌也正在国家话剧院的剧场上演，有这个辛柏青，还有这个刘佩琦，这些实力派的演员去主演现实主义题材的话剧。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王牌推荐了。 顺便要预告一下，稍后我们就要开始砸金蛋了。没错，你要关注白金FM，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0的节。想想就特别的有意思，这个游戏特别好玩，你们先赶紧关注白金FM，然后稍后等我们在5点半之后公布口令密码。搓搓手，等着预热吧。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直到感觉你的皱纹 有了岁月的痕迹，直到肯定你是真的，直到失去力气，为了你，我愿意。冬天等冬，也要看着你，直到感觉你的发线，有了白雪的痕迹。 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

赶紧关注白杰 FM。 首先你要联络到我们，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关注起来哈。 你要把这个消息广而告之啊，让更多的朋友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其中，说不定你没砸到他就砸到了，对不对？ 对。 然后和大家要分享，就是我们这次奖品分为三档奖品。 对， 一等座呢就是跟动力合唱的演唱会门票两张，还有合影的机会。二等座呢就是跟动力合唱的现场演唱会门票两张，站台票呢就是签名的 CD 和签名海报各一份。 不知道你们砸金蛋能砸到什么，请你们做好准备，马上我们就开始砸金蛋的游戏了。在半首歌之后，我们来公布今天的口令密码哦。 The way you love me， 这首很轻快的，这个算是乡村民谣的作品，送给每一位下班路上的朋友们，就来自于 Fitz Hill 的歌。 If I could grant you one wish, I wish you could see the way you kiss。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出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喏，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考试开始，各位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价格透明，不担心被坑，超优惠。 第三题，小夫妻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高端设计，货比三家。 一号新家金秋特惠，4008764888，4008764888。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了，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着急，赶紧公布我们口令，时间有点赶了。 真的是，你首先手机要对准到白金 FM 的平台，现在准备好你的姿势，然后我们公布口令的方式今天会有所调整。 对，反正我们要做提醒，这是动力火车的一首歌，就是当里面的一句歌词。 对对对对，然后呢我们会有一段对话，这个对话呢口令需要你们从我们俩等一下的对话当中去提取这八个字。 好，快说吧， 你先来。 我觉得像小雪这样的节气呢，我们应该红尘作伴去吃火锅。 哎，不如潇潇洒洒去吃烤串怎么样？ 所以八个字。 对，八个字的文字口令就在我们俩刚才的对话当中藏着呢，可能其中还有文字的一些小 bug 在里面。其中一个字是去查一下歌词吧。 而且那八个字中间不要加空格，不要加标点符号， 对对对， 就是八个字连写就可以了。 我已经看到有很多朋友发来了那个其中的错别字，所以等一下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候再和大家公布吧。 就算我不服，我也不能做主，这段情早就是你依然呼风唤雨，既然已注定输，我不如不清楚。一翻身都是浪潮，思念淹得我呼吸动摇，求饶连回忆都像孤舟飘摇，一想你心那就要出窍，其实你给我的爱是个手铐，让我的心被掏空的人有个囚牢，再也不要谁来解套，情愿为你受尽煎熬。我不哭，我不笑，我不好，也不讨爱无求要，我都不知道，我醉了 说我不知道，就是这首歌的歌名到底是什么八个字，我们要在这儿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正式答案了，正式的这个口令。因为已经有朋友，我看我们的听友已经发上来自己的截图，就中奖的截图，门票两张。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之前他也是一位音乐，从事音乐的一位朋友。那我公布一下我们今天的八个字的文字口令，就是红尘作伴，潇潇洒洒。 抓紧时间啊，然后现在赶紧发，说不定还有机会。如果你没有砸到金蛋，我们要跟你说抱歉。因为这确实是一个很多人很多好朋友，大家都是同时来抢的。但是你看，像董健，他说没有中奖， 抽了可能有很多次了， 对， 然后没有中奖。但是我们这个奖品也是有限的，我们是有一等座、二等座和站台票。 你看 Miss 高发来的，已经是发来了中奖的这个信息给我们了， 对， 他应该是已经中奖了。 所以说，此时此刻已经抽到我们的奖品的朋友，可以截张图发到白鸡 FM 的平台上，让我们广而告之。分享一下你的这份喜悦。 我不知道现在这个时间段是不是还可以砸这个金蛋，或者说是不是已经全部送完了奖品。 因为我们这次确实准备了不少的就是门票，已经是很大的诚意了。 对， 尽管就是这次的门票就是卖得很好，而且就是基本上我们也是争取到了一些， 对，而且呢我们这两天就是从前天和昨天两天的时候都分别推出了一个推送，然后如果要在推送当中留言，我们会选择一个最佳留言给他也发送两张门票。 对，而且是一等座的机会，对不对？ 是的， 就是还能够跟这个动力火车两位来合影的。 所以还没有留言的朋友抓紧时间锁定 白JFM 平台，然后呢找到励志消息去留言吧。 Lucky Day 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送给刚才参与砸金蛋游戏中奖的朋友们。 Lucky day. What do you say? Today's my lucky day. Hey, hey, what do you say? Today's the day. Hey, hey, the sun is out. Today's my lucky day. Hey, hey, I'm out and about. Today's the day. There's a pep in my step. Everything's right. The future's looking bright. Lucky, lucky, lucky. 好像我看到那个界面是不是可以看到中奖的名单已经出现了， 对， 然后包括像赵静这个 听友他把自己的图圈出来了， 截图他今天获得的是二等座的， 恭喜恭喜， 对，门票两张。这次也是做了一个尝试，继我们的这个红包雨之后又一次砸金蛋的游戏，不知道大家玩得开心吗？就算是没有砸到金蛋，可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游戏的方式，以后还会有很多的好玩的这个尝试，对不对？ 对对对，如果说现在还没有拿到票但是很想去动力火车现场的各位朋友，就别忘了刚才我和大家分享的那个获取方式，可以在昨天和前天的两篇推送当中留下你有关于动力火车你想对他们说的一些话就可以了， 我们会选最佳留言奖送出一等座的门票两张，还有合影机会哦。当然一定要写的精彩才好，因为现在已经有很多精彩的留言了哈。另外我们稍后的白给一百块，我们今天的预热题也非常的简单，前面我们放了一首动力火车的歌啊，就是四个字，然后呢这个歌名你只要发过来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也会有机会没有砸到金蛋可以来参与连线赢走现金。对， 好多朋友说，哎，刚刚是放歌了吗？砸金蛋来着， 全都顾着砸金蛋，都不记得我们放的是什么歌了。 四个字，动力火车的一首歌。 好，让志玲姐姐给你们推荐。全球 首播。大家好，我是志玲姐姐，一首关于爱与勇气的歌， You and Me， 一定要锁定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全球独家大首播。

我是五点半，带你一起去发现这个城市的人。王牌新发现。 我是傍晚六点，有可能请你吃饭，并且给你发福利的人，白给100块。 我是走心六点半，偷故事的人。音乐素描主播私房歌。2018年，娱乐最王牌依然在每个工作日的5点到7点。 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 你是谁？是谁？稍后开始我们的白给一百块，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之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艾科。很多朋友可能都没有听清楚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预热题是什么，总之就是猜歌名。 答我不知道就对了。你不知道你迷倒了多少女孩，周杰伦，你的音乐太独特到自成一派。 Hello 最近好吗？周杰伦，哼哼哼，你唱着双截棍，你是一场音乐龙卷风。 China is your last war。 Hello 最近好吗？周杰伦，接着西方正常破东风，谁会是你的可爱女人？南地中林威威严。 这次是我们的动力火车的专联啊， 对， 说不定哪天我们还有周杰伦的活动哈、啊，说不定啊， 是的， 所以一定要先关注我们的白洁 FM。 阳春白水的白人节、地灵节。除此之外，要和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儿，就刚才在猜歌名的时候，有一位叫做 Helen 吴的朋友在乱猜一通，说光荣角色不要怪我，滴滴泪，黑色幽默不如跳舞。 把能猜的都猜了一遍啊， 四个字。 今天我们的砸金蛋的游戏，刚才有很多朋友来参与了，然后在参与的朋友当中，有些朋友是真正的拿到了我们的这个奖品啊。 是的，应该说所有朋友都是真真正拿到我们的那个奖品的这几位。然后我们稍后呢会在可能会有一种特别的方式把他们的名字然后发在一个推送当中，然后希望大家都能够现在来认领你自己的门票。 现在就是你刚才如果已经收到这个中奖信息的话，赶紧把你们的这个信息发给我们，就是你们的手机号啊。 或者说几等座加手机号发送过来到白洁 FM 就可以了。 对，这样我们才能找到你啊。Hello， 最近好吗？周杰伦，哼哼哼，你唱着双截棍，你是一场音乐龙卷风。China is your last war。Hello， 最近好吗？周杰伦，接着西风就能破东风，谁会是你的可爱女人？南地中林威威严。 好了，陆续一些获奖的朋友把这个信息发过来了哈。 所以呢，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广而告之，包括你身边的朋友抽中的话，你抓紧时间跟他提个醒，说把信息发给我们，不然我们真的就失联了。 好，接下来我们的白给一百块，今天的第一位的登场选手会是谁？ Hello， 嗨， 嗨，你好， 嗨，怎么称呼你？ 你好，艾克，你好， 你好， 我是妍妍， 你好， 是我们的老听众了。 对，我看了一下关注时间，2013年11月关注我们的。 对，而且 对我也是听着白洁的节目长大的。 嗨， 真的是现在 这个是开场白吗？ 老朋友的唠嗑方式。 好吧，我们今天就话不多说，赶紧开始我们今天的答题的环节，准备好了吗？ 好， 今天是200块哦。 我知道。 第一题，请听题。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8年度资助项目第三届北京天桥音乐剧演出季会在2018年10月到12月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和天桥剧场举行。那么请问本届音乐剧演出季的闭幕演出是音乐剧芝加哥吗？ 是吗？ 是。 第一题我们基本不设什么太多的陷阱啊。好了，接下来我们要看第二题了。这接下来的题呢就会加大一些难度了，请做好准备啊。 好。 好。让你来选一道文学题和一道美食题，你选哪道？ 文学。 好， 请问作家朱自清在散文《荷塘月色》里面写到了一种乐器，请问这个乐器是小提琴吗？ 不是。 是啊，因为这可能会存在一些音译之间的问题啊，就 violin 小提琴， 对，凡阿林， 对 啊。当然其实除非是你真的是熟读，或者说你当时老师让你背过荷塘月色的文字， 对，不然的话很难记得。就是小的时候可能看这篇文章的时候，凡阿林不觉得它是一个乐器， 对， 长大之后学到这个单词，哦， violin 小提琴， 对 所以哎很遗憾。 其实小的时候有可能也背得挺好的，后来呢背这个凤凰传奇的一首歌掩盖了你的记忆，有可能哈，我是开玩笑。好，谢谢， 我们还会有9块9小红包送给你啊。 谢谢妍妍，再见， 拜拜 拜 拜。 好，看看今天第二位的挑战者吧。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最近投资什么好？ 金价处于近一年低位，建议购买实物黄金。北京银行的品牌金条惊喜金49高纯度，价格紧贴实时金价，回购变现方便。 好，听你的，就买北京银行惊喜金。 投资需谨慎。 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为获得我们今天的这个动力火车专列奖品的朋友们开心 鼓掌。 无论是一等座、二等座还是站台票啊，我觉得都是幸运的，因为很多朋友同时发来了这个信息砸金蛋，然后砸中也是运气啊。 对，如果有真的特别喜欢动力火车的各位朋友，就是这次没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抽到门票也没有关系啊，就是现在可以去登录各大网站看一看有没有票了。 这个好像 金粉啊， 难了点了。 情怀不一杀嘛， 都已经卖光了。好，那我们看看接下来的一位挑战者是谁。 啊哈，嗨 嗨 ，hello hello， 艾克白姐你们好。 你好你好，怎么称呼你？ 叫我大白。 大白， 哎呀， 我跟你说，还真不是因为你叫大白才选的你，是因为刚才在我们视线范围所及之内，只有你答对了今天的预热题的答案。 妍妍和大白就是分别。 那我这个还真的是挺幸运的，谢谢谢谢。 关键我就发现他们是特别注重细节的人，大家都在砸金蛋的时候，他们在听歌。 哎，你是真的喜欢这首歌，所以才答对的吗？还是 必须的？因为这首歌真的是我以前喜欢这个动力火车的歌里面非常经典的一首。 那我得难。拦一下你，你来给我唱两句听听看，免得别人以为我们临时找了一个。来， 哎呀， 我不哭也不笑也不和爱我就忘我都不知道。 真粉真粉真粉。 没了没了。 哦，行了好了，可以了。 谢谢 B Max， 谢谢大白。 都想把票送给他了，但是已经送没了。 对， 没事没事没事。 那我们希望今天你在白给百块当中加油，200块如果能拿走的话，那就 你想说什么？票也不够，好吧，加油吧。 谢谢。 来，我们从第一题开始，地理题，山东济南号称泉城，有很多著名的泉，请问大明寺泉是大明寺泉是济南的名泉之一吗？ 不是。 哎。对了，大明寺泉 去过啊？ 哎，你去过还是没去过呀？这个、 没有，因为我就是只是对趵突泉比较有这个有这个概念，然后其他的没有这个概念。 考试应答技巧之一， 对， 排除法。 对， 有首歌还唱着来趵突泉来着。好了， 对、 那你来唱两句给我们听听。 哎呀，小熊，秦小熊那首歌。 好啊， 好了， 大明寺泉在扬州，不在济南。 第二道题，请听题，是一道音乐题啊。有一首著名的民谣叫做《乡间的小路》，请问这首歌最早的演唱人是费翔吗？ 3、2、1，回答。 不是。 是谁啊？ 是唱那个外婆的澎湖湾的那个人，应该不是费翔。 刘文正，你说对了。哎，外婆的澎湖湾是潘安邦还是刘文正？反正你这个题不是答对了。啊， 对， 看来不能细聊， 不是，看来不能追问， 不能追问，对啊。 第三题该你了， 还好我刚才纠正过来了， 对、 应该是刘文正啊。来看第三题，终于要问到美食题了，现在肚子饿不饿呀？ 非常饿，已经停在路边想吃东西了。 想不想吃毛血旺？ 想吃。 毛血旺是一道著名的川菜，请问毛血旺的发源地是四川成都吗？ 不是。 那是哪里？ 应该是重庆还是哪？但是 哎，跟你说不要追问了吗？ 哎，这次追问对了啊，他答对了，三题答对了，现在你可以拿一半儿。

哎，可以重来。 嗯哼，我觉得你今天问问题的方式比较仁慈。你知道我差一点就以为你要问迪克牛仔的外号是什么了。 我还没有问你迪克牛仔他的本名叫什么呢？ 啊，本名啊，这确实有点难。问外号还行。 对，反正跟你的名字比起来，什么小雪比起来，肯定不是一种类型的。 这根本没有什么可比性啊。 好了，我们今天发来正确答案最快的一位是 恭喜安静，还有小牛2015以及坏花已谢、余生有你和谁在唱歌。但是呢，我们今天的9.9小红包会发给安静，恭喜您。 对，因为他是第一位发来正确答案的朋友。 嗯。 我发现一件事儿，就是。我无论唱，就是啊，你看，无论是唱迪克牛仔的歌，唱动力火车的歌，最后都会唱成500的口音。 这是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 为什么呢？就是啊，对，500的那种，就是血液已经融入到你的身体当中了吗？ 来来来，喝完这杯还有3杯。波会发来说，就是这个女生的口气啊，你来 啊，我啊 不是不是不是女生的口气说你来，是说她说讨厌啊， 她说讨厌发歌名前两个字，怎么可以这样？ 对，她发的是歌名的前两个字，那发来就是有多，估计我们得有劲了啊，别有多了啊。今天的游戏单元差不多了，稍后我们要进入到一个很老派，不是很安静的一个音乐时间了。 对，记得联络我们，找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包括现在正在地铁上听我们的节目的智男，已经看到你了，文艺小青年呢？ 为什么在我的印象当中，地铁里面是听不到我们节目的？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16:50，关注北京音乐广播 FM97.4，聆听新时代的北京旋律。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租不到新车，租不到好车，租不到品质生活，装不下行李，装不下家人，装不下自由的心，考得过驾照，买得起爱车，却苦于摇号限号。奥迪出行提供全系奥迪新款车型，高端租车，品质服务， APP 下单，专业管家上门取送，动动手指就能拥有全系奥迪。登录各大 APP 商店，搜索安装奥迪出行 APP 即可体验，或微信搜索添加奥迪出行公众号获取更多惊喜。奥迪出行，奥迪官方全系租赁平台。 别说我没告诉你，购买节能家电最高补贴13%的政策本月底就结束了。 那我买全套家电岂不是要多花好几千？ 快去国美10月20至30日节能补贴季， 节能补贴末班车，千万别错过。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享誉世界的指挥大师安东尼奥·帕帕诺曾凭借在歌剧和交响乐两大领域的卓越成就，被业界封为21世纪发挥巨大影响力的新一代大师。11月27号到28号，他将再次挂帅圣切西利亚交响乐团，与钢琴家丹尼尔·特里弗诺夫、陈萨共同亮相国家大剧院纯粹古典音乐会，演绎交响重镇俄罗斯德奥经典作品。唐璜烈焰的故事是世界文学艺术史上反复被诠释的经典题材，其中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创作的歌剧唐璜是这一题材在歌剧领域的不朽经典。11月27号到12月1号，国家大剧院制作歌剧唐璜将迎来首轮演出，来自海内外的艺术家将共同向经典致敬。再来关注央视大型互动综艺节目《我要上春晚》正在综艺频道热播，节目中蔡国庆受邀担任评委，回忆起自己最难忘的春晚经历。蔡国庆说是在1999年春晚上演唱《常回家看看》，当导演组让他唱《常回家看看》这首歌的时候，一开始蔡国庆的内心是不接受的，而后来歌曲的成功传唱也让蔡国庆直言，正是这次的经历让他对春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春晚是永远要表达老百姓心声的舞台。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京沪高速出京方向四环到五环车多，京开高速出京方向大兴桥到双元桥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坐游艇吃法餐，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 只要住在对方心里，暂别就不是分离。娱乐最王牌，让拥抱和音乐温暖整个冬天。音乐素描， 嗨，你好吗？欢迎你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娱乐最王牌。 你先崩两分钟。 好好好了好了，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啊、结束了刚才的我们的这个欢闹，然后呢、我们进入到这个又安静又老实的环节。 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和大家平心静气的说一本书当中的选段。 对，嗯，其实这也是我内心的一部分，我其实有的时候是很安静的。 对，嗯，睡觉的时候呢。 这个事儿首先你并不知晓， 对对对， 然后你得澄清一下啊。 对 对, 对，你怎么知道我睡觉安静？ 这就是属于噪音了。嗯， 好了，回来我们真的要来读文字了啊。 嗯， 因为首先我很欣赏这部著作，因为前段时间我们也一直在说拍成了这个、它变成了一个话剧的版本，也是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爱。 嗯， 而其实原著当中有很多很精彩的文字也很值得分享。 所以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就是来自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其中的选段是这么说的： 也许人生仅有那么一两个辉煌的瞬间，甚至一生都有可能在平淡无奇中度过。不过细想过来，每个人的生活同样也是一个世界， 即使最平凡的人也得要为他那个世界的存在而战斗。这个意义上是说，在这些平凡的世界里，也没有一天是平静的。因此，大多数普通人不会像飘飘欲仙的老庄，时常把自己看作是一粒尘埃。尽管地球在浩渺的宇宙当中，也只不过是一粒尘埃罢了。 文字来自于路遥平凡的世界，回复打卡到百切 FM 可以收到文字和图片。今天选择配图和文字的歌曲是 优秀的人本该灿烂过一生， 像我这样的人 怎么二十多年到头来还在人海里浮沉，像我这样聪明的人早就告别了单纯，怎么还是用了一段情去换一身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无为的人你还见过多少人， 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手机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私房歌， 好了，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克， 我们接下来要进行今天的这个终极 PK 了， 加时赛， 对，因为昨天我们又打成平手了，这样的话呢，明天到底谁唱歌，现在不确定了怎么办呢？ 所以今天就要看我们俩各显身手了。 既然是在小雪的节气，我觉得你今天可以。 怎么了？讲个冷笑话吗？ 不妨就自己就认领了就好了，就不用、咱们不用费时间了，干嘛呀？是吧？ 我们先过过招嘛，是吧？不过招，谁能知道谁是赢家呢？ 好，瞧你这个语气，你今天是很有信心赢还是？ 那当然，今天我准备了两位，都是比较有来头的人。所以你先来吧。 好，一位是二郎神，还有一位是孙悟空，厉害厉害。好，我今天先准备的第一首歌，其实我要说的是，这个歌手呢，现在其实还在活跃中啊。当然，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听他歌的记忆要停留在自己的青涩年代了。当然是对于某一个年龄段的啊，又要突然暴露年龄啊。他说哇，最早唱中文 R&B 的歌曲的人是谁？有人说哇，周杰伦啊，王力宏啊，或者是陶喆，其实都不是。在我眼里应该是他。 无心伤害的 Alex 杜德伟，这首歌叫做把你藏起来。我们来听这个早期的中文 R&B 土味情话歌。 把手伸出来，写上我的爱，让你的眼泪都停下来。 别忘了来打分啊，一到十分你给几分？ 以后就算你再怎么爱又淡，爱像星空为你亮起来。你的笑像一种魔法，把夜变成海，我又很有爱，守在岸边等待。跳越厉害，万一你迷路怎么回来？好想把你藏起来，藏在胸前的口袋，把你暖暖的融化，你就再也离不开。我要把你藏起来，永远和只和我一个人相爱。 留给十分，留给五分，六分的，给九分的。 谢谢你们稀稀拉拉的分数， 还有你们稀稀拉拉的掌声。这首杜德伟的《把你藏起来》，一到十分，你给几分呢？ 你的笑像一种魔法，把夜变成海，我又很有爱，守在岸边等待。夜色越美我越难挨，心跳越厉害，万一你迷路怎么回来？好想把你藏起来，藏在胸前的口袋，把你暖暖的融化，要把你藏起来，永远呵护这份爱，从此不让别人想，只准和我一个人相爱。 哎，我们目前来看的话呢，平均的得分应该是有七分还是八分 啊？ 有吗？很多的十分，九点九分，差不多， 八分。给你一个给自己拉票的机会好不好，就是配合着杜德伟的这首情歌来说点情话。 只准和我一个人相爱。 我今天已经唱过歌了，你们看着办吧。这就是我的拉票了啊，想让艾科明天演唱歌曲的朋友大家注意啊，打分。 把你藏在把你藏起来，把你藏在哪里呢？藏在心里是最安全的地方。 访客，好了，接下来轮到艾科来推荐音乐的时间。 这首歌曲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今天给我推荐的一首歌，然后它是来自俄罗斯的一个乐队，早期非常非常著名，叫做刘拜，它是音译过来的。这首歌的翻译过来的名叫做白桦林。 静静的村庄飘着白的雪。 先来听歌嘛，就是这首歌会让你有 这种 离别的感觉，因为他说白桦林的落叶落在自己的肩头，是我该离开我出生的地方了。 别忘了来打分啊，一到十分给几分。 Может, это лишь все, что я в жизни узнаю. Отчего так печальные листья летят под рубахою, душу лаская. А на сердце опять горячо, горячо. И опять без ответа. А листочек с березки упал на плечо. Он, как я, оторвался от веток. Посидим на дорожку, родная, с тобой. Ты пойми, я вернусь, не печалься, не стоит. И старуха махнет на прощание рукой. И за мною калитку закроет. Отчего так в России березы шумят? Отчего хорошо так гармошка играет? Пальцы ветром по кнопочкам враз пролетят. А последнее, эх, западает. А на сердце опять горячо, горячо. И опять без ответа. А листочек с березки упал на плечо. Он, как я, оторвался от веток. А на сердце опять горячо, горячо. И опять без ответа. А листочек с березки упал. Он, как я, оторвался. 感觉听着这歌像是就是 Vodka 喝多了的感觉、 嗯、但是 晕晕乎乎的、 嗯、要提醒各位朋友就是喝酒不开车啊 谁开车了 啊 艾科今天看起来是想唱歌啊 没有啊、就这首歌曲我觉得第一次听的时候会有一种很有故事的沉淀感 对其实还算是挺好听的 对啊 但是可能大家不熟悉嘛比如说你看这是袖子还是柚子 袖子 袖子就说朴树的歌那个给13分这给6分那就是说我唱的那句给了13分呗 对就是下一首歌曲你们可能都会熟悉一点了就是一个非常熟悉的男人唱了一首很熟悉的老情歌 静静的村庄飘着白的雪 零分 阴霾的天空下艾克飞翔 再见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留住这时光》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很多女生都想说保存现在最美好的时光吧也就是所谓的保留青春而这首歌曲呢推荐给大家就是想回味一下张学友的这个演唱会什么时候能抢到票啊 那里不维多利亚港一到夜晚黑呢你望过去就会见到好多好多的灯 这首歌一到十分你们会给几分 静静似风飘过望着你时也可温暖我如若说风景醉人深深吸引只因你你知道吗愿望你会给我浪漫回忆痴痴醉过随着我今天也曾不分早晚可跟你闹市中穿梭我不想 你不觉得听这首歌有种回到过去的感觉吗因为确实是那种旧旧的情歌的路线啊、嗯、 年少不听张学友听懂已是成年人、 嗯、而且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那个开场白的那个 小孩的 对 话 对啊 不分早晚可跟你 首歌记得我好像以前我也推荐过啊，叫留住这时光，来自 Jackie 张学友。你听这歌我们现在都可以这么说话。 嗯，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北京音乐台的节目，现在是1998年11月22号星期四。 让我们打开时光的胶囊机器，然后穿越时空，回到当年你上六年级的时候。 这首歌的得分召唤了张学友，所以现在呢这首歌的均分有9分， 九分， 好好说话啊。前面的那首歌就非常的抱歉了，尽管有像 Evan 这种给你是打10分的， 嗯， 但是最后的综合得分是 7分， 嗯，不能再多了。还有你诚意将心照亮，留住我不想他往，一个是9分，还有一个是7分，其实也没有7分，6分吧，也就 对 7分，啊，自己还在那儿算。 对，7分，现在总共得分是16分。你的第一首歌是几分来着？8分。 8分。 嗯，期待你的第二首表现。好好好好。 9分就赢了。 啊。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ey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 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好的，主播私房歌还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决定我们俩到底明天谁唱歌的时间到了。 对，所以3、2、1交给你时间了。 我依然选择轻快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嗯，相信你们会爱这首歌，因为这个女生的她声音又很甜嘛， 嗯， 我希望你们会有一个很甜的夜晚啊，当然会有一个无忧的梦乡，所以这首歌，The Lucky One， 我觉得什么是幸运的？幸运的就是这一天没有什么糟心的事情，就是幸运的。1到10分，你们给几分？ Fun, a jack of all trades, a master of none. You look at the world with a smiling eye and laugh. The devil as his train rolls by, give you a song in a one night stand. You'll be looking at a happy man, 'cause you're the lucky one. Well, you're blessed, I guess, by never knowing which road you choose unto you. 这首歌1到10分，大家给几分呢？目前看我似乎要赢了，但是 给大家透露一个小小的消息啊，就是说现在给老白打7分，他就赢了。 大家肯定照高了打这个分， 七分， 还没有打分的，赶紧发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第0节。 嗯，顺便感谢大家的收听，谢谢你们，今天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而接下来是中国歌曲排行榜， 我是艾克， 我是白杰， 明天见啦，拜拜。 看起来明天你要唱歌了，好好准备。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